圣咏集第130篇。上主，我由深渊向你呼号，我主，求你俯听我的呼号，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悼。上主，你若细查我的罪辜，我主，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可是你以宽恕为怀，令人对你起敬起爱。我仰赖上主，我灵期待他的圣言，我灵等候我主，切于金箍的带弹。请以色列仰赖上主，应切于金箍带弹，因为上主富于仁慈，他必定慷慨救援，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一切所有的罪根。